好，诸位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早上我们提到学习啊，一开始的态度很重要。提到了学贵立志，要先立定志向，就会有无穷的动力，去驱使我们不断的进步成长。第二个，学贵立行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学中国文化，要学圣贤的学问，我们也不要很担心说我现在才开始学来不来得及。其实最重要的是啊，学一句我们就做一句。很多人说等我学好了再来教孩子，等我学好了再来帮助别人，等我们学好了来不来得及，来不及了。现在学一条做一条，光是这样的精神就会感动你的孩子，感动你的学生。所以我们很多的老师之前也比较少熏习中国文化，他们也是抱持着跟自己的学生一起来学习的态度。往往这样的态度孩子看了也很欢喜，因为啊，我们把好学的态度演给小孩看，给学生看。那有一班的，有一个幼儿园，他们就教导孩子吃饱饭以后要有礼貌，起来的时候要跟同桌的老师同学说大家请慢用，之后再拿着他的碗跟筷子啊去厨房自己洗。那所有的孩子呢就养成习惯，那他们的老师啊同样也这么做。那每一个老师吃完啊，向他们一鞠躬说大家请慢用，所有的孩子都会会心的微笑。这位朋友，为什么？这些孩子的心中啊就在想，诶，老师也跟我们一样要有礼貌，要遵守这些规定。所以其实我们跟着孩子一起做啊，那个效果非常好。那还有一个孩子，刚好那一次吃饭全部的老师同学都吃完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这个孩子吃完以后站起来，对着桌椅板凳啊深深一鞠躬，他说大家请慢用。所有的老师看了都笑出来。但是我们感受啊，这个孩子很老实，说一条学一条就做一条。一个人要先学老实再学灵活，这样学问才会成就。假如一开始就学灵活，对老师的教诲呢，这个说了五条呢挑三条来做，嗯，好，脑筋也很灵活，但是啊很可能学问会不扎实，到时候啊会被自己的小聪明给害了。好，那除了例行以外啊，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学习啊也要重视它的顺序，它的次序。三字经上有一句话，为学者必有初。读书啊它是有次第的，小学中自是书。小学中自是书，就是把小学这本书学好，接着呢学四书五经。那小学啊是一本朱熹朱夫子编的同盟养正的书籍， 这一本书教导了孩子怎么孝养父母，怎么尊重长辈，还有整个生活当中洒扫应对之礼。这本书有看过的朋友举手。哦，还不少。这本书距离现在啊已经快1000年了，历史比较悠久。它很多当时候的生活情境啊跟现在已经有差别了。而为什么学小学这么重要？因为孩子从小先扎做人做事的根基啊，这个根基扎好了，他读其他的经书，他就不是只有读而已，他懂得要落实在与人相处当中，他懂得要落实在生活当中，所以这个根基一定要扎。那因为这一本书离我们比较远，我曾经看过啊，也只能看个6-7成，很多术语都不懂。那后来呢，我翻了小学之后又翻弟子规，对弟子规这本书啊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赞叹。因为弟子规是清朝时候编的书，离我们才几百年时间，很近。而清朝的李毓秀夫子，他就是根据小学里面最重要的内容，把它抓出它的纲领，编成这一本《弟子规》。那离我们的生活是完全相应，没有一句做不到，而且也把小学的重点都包含进来。那李毓秀夫子他编这一本书，还是依据孔老夫子在《论语》里面一句很重要的教诲，这一句教诲提到《弟子规》圣人训，就是提到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就是根据孔老夫子提的这一句话，把他举出了7个纲目，编成了这一本《弟子规》。所以我们把《弟子规》学好了，就是把小学的根基啊扎好。那假如小学的根基没扎好，直接读4书5经，孩子读越多啊，会跟生活脱节。所以有一些孩子经读的很多，但是啊他会拿着《论语》里面的金句啊跟爸爸妈妈辩论。有一个孩子6岁左右，有一次他妈妈在批评他，他就跟他妈妈说，妈，你有孔老夫子的温良恭俭让吗？你假如做不到了，你也没有资格说我。哦，他妈妈呢心里一震，现在都已经用经典的言语在跟我反驳了，那再读下去会怎么样？我有一个长辈，他带着他的孙女啊，那个孙女要叫我舅舅，带到我们家，我爸爸妈妈都在，他一坐下来就开始对他的孙女讲，来，我们背英文啊，给这些长辈听。那这个小女孩啊也非常的纯熟，我相信啊绝对不是只有表演给我们看过，一定是上演的不少出了，所以她也很自在。然后她的奶奶就开始问了，苹果怎么讲？小女孩说 Apple。雨伞怎么讲？小女孩说 umbrella。 问了好几个都对答如流，突然这个小女孩反问她奶奶一句话，她说，奶奶，书本怎么讲？她奶奶说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小女孩说，奶奶，你怎么这么白痴啊？ 孩子假如没有学会做人做事，学的知识看的书越多越怎么样？傲慢。傲慢是求学问一个很大的杀手。傲慢心只要升起来了，学问很难有成就。所以《礼记》曲礼提到了傲不可长，傲不可长，这些都是以前的圣贤人啊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。林则徐先生在他体悟的人生当中啊归纳了十件事，这十件事就是假如人啊犯了这十个错误啊，那人生是很没有益处的。他说叫十无益。第一个叫父母不孝，奉神无益。对父母都不孝顺了，每天拜神求神明保佑有没有用？没有益处了。兄弟不和，交友无益。在家里面跟兄弟相处都不懂得包容，都常常有冲突，这样的人出去外面交朋友能交到知心的朋友吗？不可能。那在这十无一当中，其中两点呢，是针对求学问很重要的提醒，很重要的提醒。心高气傲，博学无益。行止不端，读书无益。所以他只要有了傲气啊，学问学历越高越瞧不起人，越容易啊伤害别人。行止不端，假如他的言语行为跟圣贤的教诲都背道而驰，那读的书啊跟他不相应，他不得利益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中国几千年的圣哲人所留下来的话，我们要很珍惜，要好好啊拿来警惕，自己不能犯，当然孩子也要尽量犯这些过失。好，这是学习的次序。再来，学习的方法要抓住八个字：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习。学习的方法，常时熏修。一门，哪一门？中国圣哲告诉我们的教诲啊，假如用两个字来说啊，就是道德。道德两字啊，就掌握了整个圣贤几千年的教诲的纲领。所以纲举啊，目就张。那诸位朋友，什么是道？ 什么是德。我们翻开手册第二页，第二页下面有一行字，我们一起啊把它念一遍。好，预备，起。认识超越时空的大自然法，此之谓道。那下一句，所以道是超越时空的大自然法则。俗话讲，伦常大道。五伦关系就是道。所以天地万物啊，都有它运行的轨迹，才不会啊发生冲突。不止人啊有正确的道路，像星球与星球之间的运转，它也有它正确的轨迹在转。假如宇宙间的星球运转，它今天这样转，明天要改这样转，行不行？不行啊。假如九大行星冥王星说我今天不这样转，明天我要改了，可能他一改轨道啊，就会跟其他的星球相撞冲突摩擦了。所以万物如是啊，人亦如是。所以我们这五个关系假如能够去遵守，那就会相处得很融洽。但是这五个关系我们假如不愿意去遵守，那就会发生矛盾，发生冲突。好，诸位朋友，现在这五个关系有没有冲突？有没有？哎，很多冲突，打开报纸就知道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五个关系如何不逾越，如何用心的去经营。那诸位朋友，这五个关系你觉得哪一个最重要？都很重要。好，中庸里面提到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，所以夫妇关系影响很深远。为什么夫妇关系最重要？因为夫妻啊是同室，同一个房间。那夫妇假如和睦相处，夫妇处得好，自然而然孩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成长，父子关系会怎么样？会很亲。那夫妇关系处得好，兄弟也会和睦。昨天我的姐姐啊也有到现场来听我讲课，他说呢，他是家庭的代表来听课。我跟这些两位姐姐啊相处的也很融洽，因为啊，我的父母在我二十多年来从小到大，在我们面前呢、啊，没有吵过架，没有那种很冲的言语。在互相的对待，所以家里面啊长养一个祥和之气，所以我们家的人啊跟人家吵架可能也吵不起来。所以啊就深刻感觉到夫妻的相处确确实实给予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所以夫妇一正 父子至亲兄弟姐妹啊也会和睦。好，当父子有亲啊，孩子知道要感恩父母的辛劳付出，他这一份对人的感恩心啊就会油然而生。所以他出社会遇到对他很提携很栽培的长官，他自然而然会升起君臣有义，会效忠他的领导者，所以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个态度。所以古代有一句名言叫忠臣出于孝子之门，这句话是相当有道理的。所以现在跳槽的特别多，跳槽的时候呢，只想到自己的财富，都没有去想到呢这些长官对他长期的栽培，有的甚至于直接就套到他的对手的公司去，又跟自己本来的公司竞争起来了。好，所以君臣有义，那兄弟姐妹能相处得好，他在家里就懂得啊互相照顾互相帮忙，所以一跟同学相处，一跟同事相处，他那种态度啊自然而然就表现出来，所以也会啊跟人家交到很好的朋友。所以夫妇一正啊，五伦怎么样就正了。所以教导如何把夫妇处好啊，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学问。诸位朋友，您曾经学过夫妻相处之道吗？课本里面有没有教过？没有，那这么重要的事怎么都没有教？你看我们以前考试那些题目对现在人生影响不大，但是学很久，可是影响人生很重要的道理呢，我们却没学过。那这个夫妇关系啊，也要记住慎于始，就一开始还没结婚以前，你就要怎么样睁大眼睛，要选好对象。哦，当然啦，你要选别人怎么样，别人也要选你嘛。所以要找到好对象哦，不是啊一直跑出去那边相亲，这个方法很累人。最好的方法叫做众星拱月，你只要把自己的光圈擦亮了，很多星星就会怎么样靠过来，到时候任你挑，这个是最高明的找对象的方法。好，那这个夫妻啊，要胜于一开始要去明辨是不是能够相处一生的伴侣，这个就不是可以马虎的事情。现在很多的年轻男女啊，他学夫妇之道，学男女相处，从哪里学？都从情歌里面学。那情歌里面说男女相处都是什么情况？都是爱得很痛苦，爱得死去活来，有没有？好像呢，年轻不痛苦就不叫年轻人，人不轻狂怎么样？枉少年，这样叫爱吗？所以我发觉到这一点，在我教五六年级的学生时候，我就很谨慎，赶快先跟他们打一些预防针，让他们对男女关系啊有正确的态度，不要被这些情歌误导了。所以我跟他说，人与人相处啊都会经过一些过程，一定啊是先从相识，认识的， 在发展相知，互相了解，再来相惜，互相珍惜彼此的因缘，再到相爱，最后呢，结婚是不是结束啊？很多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，这个都是误导。假如好好相处啊，酒会越陈怎么样？越香嘛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要经营。什么是真情真爱？我常常举一个例子，真情真爱啊，就好像一位70多岁的老爷爷啊，牵着他70多岁的老太太的手，走在这个公园散步。然后呢，这个老太太就跟他先生说：“他说先生啊，明天是15了，明天该吃素了。你看那种老夫老妻啊，才看得出来那种相爱相惜的味道，绝对不是那种很激烈的那种情感啊，那个都很容易变化。”所以我们告诉孩子，这是一个男女相处，人与人相处的过程。假如今天这个男生跟你认识了，他马上跟你说我好爱你哦，这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骗你的，这个不符合自然，这是错误的。然后今天遇到你就告诉你，我这一生非你不嫁，非你不娶，你也要赶快清醒过来。他是什么？他又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是不是？他也不知道你的整个对人对事的态度，然后他就说他很喜欢你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花言巧语。但是哦，花言巧语的味道怎么样？力量怎么样？很大哦。你没有相当的定功哦，会怎么样？承受不了。所以一定要先给他们建立啊正确的认知。而这个相识到相知啊，这个过程要很冷静。好，比方说，你觉得这个男孩子不错，你就要细细的观察，看啊，他都跟他的同事怎么相处，他都跟他的朋友怎么相处，或者你跟他是大学同学，你就要看他跟其他同学啊怎么相处。你这样观察很客观，就能真正了解他的做人做事的态度。假如一开始你还没有认识到他，你就跟他单独呢看电影、爬山、喝咖啡，这样会怎么样？他一定把他最好的，不只是会把他最好的，还会超水准表演给你看。然后最不好的呢，通通埋起来。好，所以你认识的他就不是他平常的样子。那假如他跟其他的同学朋友，他都非常有爱心，非常关怀他人，那保证他假如真正要跟你相惜相爱，一定会对你有很多的付出。所以这个相知啊，也要客观，要理智，不能一开始就两个人去活动，这个都很危险。所以诸位朋友，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一点，所以都陷入很危险的境地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，因误解而结合， 因了解而什么？啊，对呀，因为他的了解是表面的，不是真正客观的了解，啊，所以这个相知啊很重要，要多观察，要冷静，啊，再来相喜，珍惜彼此的因缘跟相处的机会，之后呢，相爱啊，再走上地毯的那一端。那在这个相知过程，有一点很重要啊，夫妻要建立共识，不是要有共识以后再走向婚姻。很多朋友很有雄心壮志，他说他的观念不对，没关系，我去改变他。有没有雄心壮志？这种人还不少哦。那我会跟他说，有一句词叫“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”啊。你假如是抱持这样的态度去哈，回来的、活过来的没有多少人，因为啊，到了二三十岁，很多的习惯、很多的性格啊，已经怎么样？比较固着。除非他自己愿意改变，不然啊，别人很难啊，去扭转他。所以我们还是要随缘，不要去强求。所以要找到啊，志同道合的伴侣，这个婚姻啊，才不会走得很辛苦。好，那相爱，怎么样去爱别人？怎么样去辨别啊？人与人的相处是真正的爱。你看，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爱字啊，拿来威胁别人，有没有？我很爱你，所以你应该替我怎么样怎么样。所以当对爱不了解啊，很可能会拿着爱啊，到处控制别人，到处啊，让人家生痛苦跟烦恼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爱字，它是会意字，中间一个心，外面一个受。所以爱啊，是用心去感受，感受什么？感受他人的需要在哪里。所以当对方都时时感受到你的需要，都会懂得关怀你，你的内心，你的感受啊，会很温暖，绝对不会像情歌一样写得那么痛苦啊。所以爱的感觉啊，是温暖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懂得判别是不是真正的爱，假如不是啊，要赶快抉择，不要啊执迷不悟。爱的言语啊，是正直的，他的言语啊，不会一大堆的花言巧语。今天他会对你花言巧语，改天呢，他同样会对其他的人花言巧语。所以啊，反而是不大会花言巧语的男人怎么样？靠得住，因为他的精神、他的用心啊，都没有摆在这种花言巧语上，所以他才这么不会讲话嘛。那些花言巧语的，就是把精神都放在哪里？都放在这些言语的推敲上了嘛。有一位女士，她说她第一次跟她先生见面，她先生呢，什么话都没说，第一句就跟她说：“你的牙齿不好。”接着又说：“所以你的肠胃也不好。”因为啊，牙齿不好呢，你咬食物的时候呢，消化就不好， 所以肠胃负担也会大。后来呢，他就想，这个人真老实，都没有花言巧语，第一次见面就把我的缺点讲出来，他觉得很可靠，后来就嫁给他。哎，这个事后想想，他还真有智慧。他知道啊，言语正直的人啊，才可靠。好，所以爱的言语应该是正直的。再来，爱的心地啊，是无私的。他存心是无私的，所以一个人懂得关怀爱护别人，他应该是对父母、对妻子，还有对朋友，甚至于是对陌生人，他都是同样的态度才是。那现在很多男女交往，对方啊不愿意继续交往了，他就怎么样，恼羞成怒，甚至于会伤害对方，这个不是无私的心啊，这个是控制占有欲啊。所以他们是穿着爱的外衣啊，在骗人。所以你要会明辨，那个叫欲啊，那是控制跟占有，绝对不是爱。他们把这个爱字啊给污染了。好，再来，爱的行为啊是成全的，懂得成全别人。我们有一位老师，他的先生有一个妹妹啊，他先生的妹妹在夏威夷读书生活，那刚好妹妹啊在财务上出现问题，他的先生啊就跟他太太讲，我们这两三年啊存了一些钱，那现在妹妹有困难，我想把这两三年存下来的钱呢、啊、通通汇过去。诸位朋友，假如是你老公，你会怎么说？哈，你们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这一位老师啊，马上跟他先生说，他说你这么做啊，我很感动，你这样啊无私的照顾你的妹妹，相信你妈妈你父母啊会很欣慰，所以我支持你这么做，明天我去帮你汇钱。哇，你看啊，这个太太还亲自去帮先生做这件事，所以爱的心地啊是怎么样？是成全的哦，爱的行为啊是成全对方的善良，成全对方对的行为。所以这个老师啊，隔天要去汇钱，那刚好另外一个朋友啊听到这件事很感动，他说你不用去汇，我去帮你汇。他跟银行很熟，然后汇完钱以后告诉这一位老师说，你什么时候给我都没关系，我已经帮你汇好了。所以一个人善良的行为啊会感动身旁周遭的人。所以从这四个角度我们可以去判断他是不是真正懂得爱人。有一位朋友提出来，他说蔡老师，这四点后面还要加一点，他说还要加喜欢读圣贤书。哦，我说这句话很有道理，因为这一些做人的态度啊从哪里学？又不是突然冒出来，也都是要学圣贤教诲啊才能够形成这些正确的态度。那当我们已经选对了对象，接下来要经营，要取得共识。那家庭里面第一件大事啊，是要把 孩子教育好，所谓自要莫如教子。我们来思考一下，假如夫妻啊，社会地位都很好，那也很有财富，但是孩子每天在外游手好闲，他的后半辈子会不会好？那不可能。不只是家庭要把孩子教好，我们几千年来的帝王啊，他也认知到把下一代教好很重要，所以他们登基啊，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？立太子。他也希望他的朝代啊，可以长治久安。而太子正啊，则天下才会正。所以他们都是找来全国最好的老师啊，来教导他的孩子。所以当夫妻之间有取得这样的共识，那就很好配合。所以五伦关系当中，夫妻伦叫夫妇有别。这个夫妇啊是道，有别啊是德。别在哪里？别在责任不同。古时候是男主外女主内，因为家庭有两大主轴，第一个是物质生活，第二个是精神生活，所以男主外把经济问题、生活问题解决，女主内把精神生活，把孩子啊教育好。那现在很多都是夫妻一起啊出去工作，那教育孩子留给谁？保姆、老师、外劳，哇，好多。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，叫做代理父母。刚刚说的，老师，很多下完课都把孩子送到安亲班去了。那还有请过什么代理父母，还有隔代教养也很多。还有一个代理父母也是很多家长都会聘请他，电视，现在还有电脑。诸位朋友，当我们赚了很多钱啊，这些钱是不是你一直都能够留在身边呢？我们要了解财为五家共有，水灾要你的钱，火灾要你的钱，贪官污吏啊要你的钱，小偷强盗啊要你的钱，这四个还不够力量，最后一个最厉害，叫不孝子孙。你赚得很辛苦，他花得很痛快。所以啊，你假如这边在赚，那边在漏财，那是守不住的。 所以当我们都是用代理父母教孩子，到最后孩子不懂事，你可能一辈子都要担心可能会得忧郁症，这个都很危险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交给安亲班。我曾经啊深入去思考一个问题，也去观察全班前十名的孩子，差不多一半有补习一半没有补习。这一半有补习的孩子，我开始观察到他们上课啊比较不专心。因为假如今天上的课是他已经在补习班里面学过的，他会怎么想？他还会拍拍旁边的同学说，那个我学过了，那个我已经学过了。他上课专不专注？哇，那不得了。求学问最重要的就是要专心专注。当他开始对求学轻慢，那个败相已露。所以已经上过的课呢他不专心，那刚好今天上的课他还没学过呢，他会想补习班老师怎么样还会教。那这样的同学啊，我还发觉到他们在考试前夕都会抱着几张纸在那里猛读。哪几张纸？补习班老师帮他们整理的重点总整理。他读书谁帮他读？都是这些老师。所以我看他们哇很认真背，然后考完试啊马上说哇解脱了。我在想啊，两三天就把这些知识都怎么样忘得一干二净。那其他前十名没有补习的，他也没有这些总整理，他们都是啊两个两个同学在那里，来我整理了一些重点，我问你看你会不会啊，你也问我看我会不会，都老老实实自己画重点。当他在画重点的过程，他已经一点一滴在积累他做学问的能力了。所以很多的人有一个迷失，觉得只要花钱就会怎么样有效果，花了钱呢也没有谨慎去看看孩子是不是真的学到东西了。这个第一个安亲班的效果我们要思考。第二个用人，很多的用人啊连普通话都怎么样讲不清楚，所以下一代的言语啊语文能力啊一直在下降。诸位朋友，语文科的能力是所有学科的基础，语文学不好学其他学科都会很吃力。好，不止在语文当中有问题，佣人在照顾孩子的时候用什么态度？是不是父母？不是啊，是把他当什么？老板，当皇帝侍候。所以很多佣人带出来的孩子要出门往小椅子一坐，双脚一摊，帮他穿袜穿鞋子，所以生活能力怎么样很低啊。这样的孩子假如你生意一失败，他会怎么样？他可能会饿死。所以啊富贵不可长保啊，你要考虑到当家里没有那么富裕的时候，孩子有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啊，要高瞻远瞩啊。所以也有报道提到这些在家里都是佣人伺候的孩子，到学校去老师给他安排扫地工作，他跟老师谈判，他说老师我给你钱你帮我做。 他的价值观里面就是什么？钱都可以帮忙打发掉嘛。所以这个现象啊，用人没有办法用父母的态度教养你的孩子。再来第三个，隔代教养。很多长者啊，当父母的时候还蛮有理智的，当了爷爷奶奶呢，我这个孙子怎么这么可爱，他宠得不得了。好，我的母亲啊，他在教育我们的时候多有原则，很有原则。我还记得有一次啊，我在对我母亲有一个要求，不合理的要求，然后呢我妈妈呢就拿着一本书不理我，然后我就躺在地上开始打滚，就一定要让他要这个达到我要的目的。结果我妈妈通通不看我，继续看她的书。后来我觉得打滚很累，也知道不能用情绪啊，不能达到我的目的。我妈妈不接受威胁，我就乖乖自己爬起来走了。你看啊，我记忆都很深刻。所以教育孩子啊，一定要有很正确的原则，不能啊让孩子予取予求，会把他宠坏。你看我妈妈教我的时候这么好，结果带孙子呢就开始宠了，常常都跟我说：“哎呦，你对这个外甥不要那么凶啦。”然后呢我也不说话。后来过了半年左右啊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你凶是对的，因为啊这个外孙已经爬到他的头上去了。”所以隔代教养啊，效果都不好，会宠。所以孩子啊还是自己带比较保险。再来电视跟电脑那就更不用说了，学的都是贪嗔吃慢的这一些景象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言语都非常的桀骜不驯，言语都非常的粗鲁，这个有时候不见得是跟父母学的，都是跟电视跟电脑。而看电视电脑它有一种催眠的效果，有没有发觉那个看电视的人好像就与世隔绝，旁边的人怎么叫都没有用。为什么？因为电视的那种它的整个辐射线啊，那个磁波啊，会让你的脑子就像已经隔离在一个屋子里面隔离96个小时的大脑状态一样。所以电视看越多啊，越不会思考。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很贵的商品呢都喜欢打电视广告，都花大笔大笔的钞票下去，因为人在看电视的时候没有理智，看那个 SK 度插下去马上就晶莹剔透望眼欲坠，就去买了。所以电视啊对孩子的大脑啊有深远的影响，这个已经都有科学证明。我们大方广网站上有一篇文章叫电视带大的儿童，大家可以啊去看看，这科学已经研究出来电视对孩子有很不好的影响。好，所以我们了解到啊，孩子的教育啊还是要靠自己才能够啊掌握的好，因为孩子的成长是不可能重来一次。那现在叫你孩子自己带，你做得到吗？马上说，蔡老师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好，你讲的我都很认同。我们来思考第一个问题，就是经济问题。一般的人都会觉得 两个人不一起赚哦，会怎么样？会饿死。你看，我们都很多预设立场。诸位朋友，在我爷爷那一代啊，夫妻两个啊，只有先生出去赚钱，而且还生了五六个、七八个，他们有饿死吗？没有。现在我们才养一个，还两个人赚，又怕饿死。问题在哪？问题在啊，没有掌握自家很核心的态度，勤俭啊，俭为自家根啊。只要勤俭，好，不要乱挥霍啊。其实一个人赚的钱啊，家里来用啊，就足够。而且一个人赚钱，家里用的很勤俭啊，从小就扎孩子什么态度？非常勤俭的态度。你已经让孩子啊，立于不败，不会啊成为物质的奴隶。好，我们下一节课呢，再就这个经济面啊来分析一下。好，谢谢。